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山区有分散性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15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股市收评，三大股指受挫，沪指跌 0.35%， 有色板块逆势走强。另外也会跟大家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大幅上调244基点。另外也会跟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就是央行暂停公开市场操作。那股市收评环节，我们也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那在财富访谈时间呢，也将会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的资深业务处经理葛树彩先生一起聊一聊高净值用户的保险。最后的财富四人定制单元当中，也是继续跟您进行一些案例的分析。那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的股市情况。今天呢，三大股指早盘小幅高开，随后市场指数全线回落，板块个股跌多涨少，市场整体气氛较为低迷。沪指下探回升，成交量萎缩，创业板指呢跌幅持续扩大。截止收盘，沪指报3163.26点，跌0.35%；深成指报10634.30点，跌0.89%；创业板指报1834.78点，跌1.64%。从盘面上看，汽车、整车、黄金、煤炭、开采居板块涨幅的前列，那海南、富士康概念、医疗器械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那也是趁热打铁啊，第一时间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盘面情况。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晚上好。 我也是再次看了您今天的这个博客啊，看完您的博客之后，因为也是关注到这一周整个股市的走向，觉得可能真的5月3号、4号中美谈判这样的一个成果，对于这一周的股市来说，可以说影响还是挺大的吧？您觉得呢？ 是我原来就是做的这个预判， 嗯， 就是说在这个中美贸易摩擦这个落定之前，恐怕都会比较低迷。啊，我们都看到了这个 特朗普这个500亿也好，1000亿也好，对股市的冲击。 嗯。 啊，但是到时候他这个落听啊带来的缓和就给忘了，啊，其实这就叫什么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就叫得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 嗯。 他因为这个跌的，所以这个因素暂时消除之后，啊，他就会反弹。 嗯。 不是依据你这个所说什么看什么指标啊，看什么形态啊，画一通线啊，算一下周期啊， 嗯， 那都不管用，那都是表面的东西，啊，这个真正的影响因素啊是这个，所以我 时事方面是吧？ 基本面的吧，就等于是， 嗯， 消息面、基本面。 对对对， 啊， 嗯。 所以我说就应该等大部分时间应该就是不应该就事论事，应该就事儿论事，就第一个就事， 嗯， 就是说就市场的情况，嗯，纯市场的情况去论你那个预测那个走势，那是不行的啊，那是指这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有些片面 的，你得跳出来，不是片面，它是太局限了。 嗯。嗯， 技术面那是不是影响大局的这根本啊？ 嗯， 所以应该就事儿论事，就各种事件，啊，各个大事的这个时点，啊，这个才是这个。因为技术分析啊，它有三大假设。为什么能够成立技术分析？其中就有一条，就是说市场走势包含一切信息，啊，你得是那信息都反映在市场的走势上。是市场信息影响的市场走势， 是 应该是，不是说技术走势，那是结果，不能结果这个导致结果，是原因导致结果，结果这原因消除了，啊，3号4号谈的还行，至少第一阶段，啊，你看我注意到人民日报的这个说法就是叫什么？叫 拨云散雾是吧？ 哎，拨云散雾了。 嗯 啊，这个新华社是引用的这个股市了，就是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嗯 啊，尽管也后来也强调这是阶段性的，但是至少阶段性那种剑拔弩张的这种情况缓解了，是吧？ 嗯 嗯。 那么我们还要稍微注意一下下一个时点，就是说15号左右。 15号左右， 因为15号美国国会是什么？是讨论那个500亿到底加征不加征？ 嗯 啊，看这谈的结果应该是免了吧？但是你得看看啊，十五号 这不好说。 哎，所以你得根据这种情况，这才是影响股市走势的根本所在。 嗯 啊，一定要认清这事儿。所以导致了3号4号完了，转过来5、6休息，周一7号。7号8号两根阳， 对 啊，股市这应声而起，随着摩擦老听啊，那么今天这个回调也是前两天，你今天可以看这周涨幅嘛， 嗯嗯嗯， 周涨幅5大指数啊，我把51050啊，就是最大权重的列为一个指数， 嗯 啊，这个5大指数基本都是2以上， 对， 就是一个创业板是1点多，这个50更高。3点多， 对对对， 啊， 嗯， 周涨幅，所以说这个就是落听之后的这个市场反应， 嗯， 就摆脱了低迷，现在开始了反弹周期。前两天我也说过，不光是这个因素，而且5月份2、3、4跌了3月，啊，这个 A 股这个沪市这个市场，历史上应该是最多的情况是最多4根阴吧，月阴线， 嗯。 那么3根那是特殊情况了，你现在基本上还算是这个解决了，就算风平浪静，你再跌4个月，那有点跟这个基本面跟这形势不太相符了，所以说5月份也应该有一个反弹。 嗯 啊，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说一下，就现在目前来说选股方面有没有什么策略？ 就是说近期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医药股涨得比较好。 嗯 啊，这个就是去年没涨，主要是酒啊，喝酒吃药，去年喝了酒，药吃的少。 嗯， 今年这个药是不涨。那么这个也是我前期预测的，最主流的板块 是那个芯片 5G 集成电路，外加软件的 TMT 板块，现在也是我前期预测的，还没回调完，还没调整完毕啊，所以这个市场显得没热点啊，这个只有一个医药了啊，那么这个现在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打破这个板块的这个界限。啊，所以我今天提出来就是，而且这也是近期这一礼拜一两礼拜的市场反应，这市场的现象就是，第一个全是低位起来的，啊，低位的反弹， 低位的反弹 啊，所以要选低底部加，啊，你有时候选次新加啊，次新加是什么什么这行业那行业的。现在要选底部加，那这行业就乱了，什么都有啊，你看看这你捋捋啊，你就前几天就是你数十个涨停板，八个得是纯底部的，最底部起来的啊，可能有个别的是连涨的啊，你来看看今天我没往下看，就第一个啊，沪市第一个啊，东方日出就那种形态的，你要按图索骥啊。那么沪市呢，第一个就别说了啊，尖锐沃能那是连续下跌，把那个一字板跌下来的，一看这种形态六七个那就是问题股， 绅士的，尖锐沃能绅士 的，绅士的， 对 啊，所以这个绅士涨幅排在第一的这个尖锐沃能就免了，那种走势一看就有点问题，你别接那飞刀， 是 第二个就有说明问题了，下力啊，一起下力 是、 啊，你看看这个沪市第一的这个东方日出，再看看这个夏利，就是这种最纯底部的啊，现在是这个 好， 还有第二个这个选股标准，就是说抢填权的，因为五月份年报刚过啊，就是密集的开始除权，除权只要抢权的时候涨幅不高的，或者说填钱刚填的，这个可以大家关注。 好啊，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做连线，谢谢。 好，谢谢。 好的，连线过后我们来继续关注资讯。那在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大幅上调244基点，设于 6.3524， 终结了四日的连跌。那关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市场人士就指出，美元短线调整为人民币提供了休整的契机，美元后续走势仍然值得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或加大，但出现单边贬值的可能性仍然较小。另外呢，今天央行暂停公开市场操作，加上有200亿元逆回购到期，因此实现净回笼200亿元，为连续三日净回笼。那分析人士也说啊，目前市场资金面仍然较为宽松，但货币市场利率下行空间已经有限，临近每年的这个中期流动性波动可能加大。统计显示，5月上旬央行共开展了6次公开市场操作，上旬累计净回笼600亿元。再来关注央行的一条通知，未经授权的 APP 严禁接入征信系统。这 APP 我们相信现在的很多朋友都熟悉啊，就是我们上去那个手机，一个智能手机当中的软件啊。原来呢，有一些第三方的这个 APP 代查征信的时候，会同时盗取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您的手机号码，包括访问您的摄像头，甚至包括读取您的短信和通讯记录。那央行今年1月份就发布了声明，提示用户注意。不过呢，一些提供个人征信查询服务的 APP 仍在运行。对此呢，央行表示会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征信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积极构建互联网信用体系，合理引导市场化机构规范发展。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北京，近期也是正值中小学入学信息采集的这么一个时期，北京学区房交易持续受到关注。最近呢，市住建委执法大队会同西城区房管局组成了联合检查组，对西城区重点区域展开了执法检查，发现呢有10家中介机构存在未备案、未在注册地经营、违规租赁等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据透露呢，下一步西城区房管局将进一步加大对房地产经纪机构违规炒作学区房、发布不实房源信息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一经发现将从严查处。再来关注首批网贷备案黑名单出炉，剑指地方监管套利。厦门金融办发布了通告，公布了不予验收备案的第一批440家网贷机构名单， 据透露呢，这些公司均为2016年8月24日以后成立的公司，尤其集中于2017年的年中期。公告要求黑名单平台限期变更工商信息，意味着这些公司以后不得从事网贷业务，实际上已经清除出了市场。不过呢，业内也有专家认为，这批名单的公布并没有释放出太多有价值的信号。对于满足基本门槛且仍在苦等备案的大多数平台而言，缺乏指导意见。再来关注呢，目前已经有三家外资机构申请控股券商，他们分别是瑞银证券、野村控股株式会社和摩根大通。从4月28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到5月10号，短短七个工作日就有三家外资机构提交了申请材料，可见速度之快，效率之高。5月初下，上市公司屡屡爆出债务地雷。那数据显示，在一季度末多达630家上市公司的这个负债率超过了 60%， 其中呢有18家上市公司的负债率超过了 100%。在降杠杆的背景之下，多家企业正在遭遇资金危局。不过我们从局部来看， A 股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也是冰火两重天。某公募投资总监就表示，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资金面较为紧张，不少企业呢就像过冬，投资上建议大家还是更应该稳健投资，严格风险控制，规避信用风险。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那接下来也是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板块，邀请到的是友邦保险的资深业务处经理葛树彩先生，跟您一起聊的是高净值人群和商业保险这样的一个话题。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这个有新闻说啊，年龄在40至49岁的主力高净值人群在理财态度上越发的偏向于稳健型，那风险控制成为他们在理财过程当中的首要关注因素。数据也表明 90% 的主力高净值人群认为规避风险在理财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过去两年当中呢，商业保险在主力高净值人群中的关注度不断提高。2016到17年，主力高净值人群个人年缴保费达到了近100%这样的一个增长率。2017年，人均年缴保费超过了7万元人民币。那今天我们就这样的一个人群，高净值人群、高净值客户，来了解一下他们跟商业保险的一些相关话题。那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友邦保险资深业务处的经理葛树彩先生。葛先生您好。 哎，你好，浩洋。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其实我们之前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人群，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机会比较的少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保险啊，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群，我们都应该囊括到这样的一个话题范围当中。我们先说一些比较轻松的一个话题吧，因为平时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上有另外一个嘉宾，也是来自于友邦保险的温阳哈。可能从这个温阳，她本身是一个女性，然后平时来了之后，我觉得也是打扮的非常的怎么说呢？很自由啊，很都市，所以可能对于我觉得他平常关注的点，包括我们节目当中涉及到的一些话题，可能是偏向于生活化、家长里短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但说实话，今天一见着您，我就觉得哎呀，好像立马到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这样一个领域。因为我看您这个西装革履，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关注到的是人的这个鞋和这个袜子。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您给我的这个印象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有这个专业的感觉。 好，谢谢。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高净值客户是不是在保险当中也算是一个比较专业，或者需要这个保险员，就包括您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储备或者说业务能力更强的这样的一些人来去对应呢？ 是这样的，因为高净值人群嘛，他就首先来说他的那个水平比较高，就是无论是能力、 社会地位、 知识面、对社会地位，它都比较高。那你如果跟这部分人群接触的话，那你想从他这打开窗口，能获得保单，或者是给他做一个规划，那你自己的知识储备和个人能力都要非常强，才可以和他们 对上号嘛。 对，刚刚讲到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可能相对来说平时的这个社会地位，包括他的一些阅历，可能会比我们老百姓可能更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相对的，我觉得他们对于保险当中的一些疑问，或者说他们的这个警戒度是不是也会更高一些？ 会的， 是吧？ 有钱人不愿意把自己的隐私公布于众嘛，所以好多他一些隐私的东西不愿意轻易的告诉你。 是，哎，我发现在咱们俩刚才这两回的这个交流当中啊，我一直在提到的是高净值客户，而您基本上就会通俗的讲是有钱人。 是的。 那我就想具体的问一问，什么样的客户就可以称之为高净值客户？难道就是通俗讲就有钱人吗？ 其实通俗讲是有钱人，但是你要非要给他画一道线的话， 对， 其实是有一个说法叫可投资资产，叫600万以上人民币。 可投资资产600万人民币以上。 对， 嗯， 为什么叫可投资呢？是因为，比如说我在武汉的北京武汉内有一套房，它这叫固定资产嘛？ 对， 它总武汉内的房子基本上价格都会超过600万，这样它不能称为高净值。 哦， 它一般它叫可支配的或者是可投资的资产，这样才能成为高净值客户。 就是活钱， 哎，对，活钱， 活钱在600万以上，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高净值客户。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线是谁画的？就为什么我们要定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600万，不是500万，不是700万，就是600万 啊。这个你，所以说刚才说要通俗的说嘛，就是没有人给他画一个必须这一个死的线，就600万，没有说确切就这个数字。但是好多那个什么财经那个文章呀，和好多这些业内人士都一般定这个数字比较合理。就好像那个 CRS 在征那个查国外那个钱的时候，他为什么非定个叫600万人民币呢？他也就是靠这个谱来画一道线而已，没有谁给他固定好必须是600万。 是是是， 这是一个大概。 那我再多问一句，就对于这个高净值客户，他们平时比如说在您公司购买保险的话，一般他们的这个保费大概，你们这肯定是有一个数据的，大概是多少？ 如果说平均数值可能没有，但是在我接触客户里面，高的，就是我自己 一般情况下啊， 我自己的客户有个5-6十万呢。有更高一点的。 这是他们投保的钱。 是年缴保费。 年缴保费。 年缴保费不是总资产，不是总投资。比如说你交10年的肯定是 要更多 600万。就大概这个印象。当然也有低一点的，像20-30万的每年的也有。这也能充，一般你20-30万充一10年或者20年也是好几百万嘛。所以说这也是高净值客户一部分的体现嘛。 是。那咱们今天关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群啊。那我接下来想要问您的一个问题是，高净值客户在金融投资方面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他们投资是你从一个时间轴来说，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看了一篇文章，就叫亚太财富报告。 亚太财富报告， 对，它显示的那个当时候有个调查，说是高净值人群，他一般偏向投资偏向是什么？而那个报告显示的是叫高风险投资，是他们的投资方那个偏向。而在2015年那个友邦保险跟那个叫福布斯中文版做了一个市场调查，他发布的文章是这么写的，就是2015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寿险市场白皮书，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目前的高净值人士开始关注财富的保全和传承，而寿险是财富传承中使用最多的工具，这个受访者里面超过90%的人，受访者他认为获取高额的收益，那个收益不是他最需要的，而是安全是最需要的。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愿意为了获取高额的收益而冒着高风险。这就是他的趋势。 那其实我觉得刚才您讲的这个当中，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因为你刚开始讲到在2007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报道或者一个数据，说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平时的一个金融投资方面的特点是什么？高风险， 对， 高利润， 对， 对不对？ 对。 那相反到了保险这一块的时候，他们反而不想要高风险和高利润了，反而更加追求的是一个怎么说呢，能够承担高风险啊，比较平稳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他们超过90%嘛，超过90%受访者不愿意获取这个高额利益而承担高风险。 对。 那其实我对这一点是挺好奇的，因为就我了解这个，比如说高净值人群，他们可能，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应该在这个金融方面他是有建树的。 是的。 而在金融方面，我觉得他们已经成为大拿或者专家的情况下，怎么现在保险方面还要惧怕那种高风险，想要求稳呢？我觉得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心理呢？ 是这样的，比如说2007年那个数据，是因为你看中国经济发展这个这么长时间以来，2007年那时候，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那时候 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 嗯， 从零八年金融危机之后，那相对来说，很多人是在里面损失惨重的。 是 啊，从那之后越来越那个收益，可能高风险里面出问题的也越来越多。 嗯， 啊，可能在里面摸爬滚打的这些高净值人士，可能吃的亏相对来说，或者见诸报端的也比较多。 怕了 啊，对，一个是怕了，另一个就是当他财富积累到一定度上的时候，你看你记得你刚才读那个就是那个高净值人群的年龄基本上在40到49岁之间占主力嘛。 嗯， 当他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后路断掉，冒这么高的风险， 就不会再到风口浪尖上当个弄潮儿了。 哎，对对对对对啊，相当于采取的叫守势而非是攻势。 哦， 啊，所以说他们投资的时候他会偏向于保守，那就是说不偏向于高收益，而偏向于安全和保值增值。啊，另外呢说一点的是，因为他在投资保险的钱毕竟是他资产的一小部分。 嗯， 啊，所以说不是他的全部或者是大部分，所以他采取的叫守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理的。这也就是这些高净值人群聪明的地方， 这是他们的一个理念。 对， 那其实我觉得可不可以概括为这个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嗯，可以这么说 啊。他们基本上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想要就是说像你说的有一个守势。 对， 那我觉得那从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变化上，其实我觉得透出了他们的一些担心吧，或者说一些焦虑。那您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就作为高净值客户或者高净值人群，他们的一个焦虑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在谈他这个焦虑点之前呢，我先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叫资产配置，这是金融行业里常说的一个话题。嗯，在保险里也常提这话题。比如说我们不管是老百姓或者是有钱人或者是高净值客户，他们都会有资产进行一个配置。 没错 啊，比如说我买房， 嗯， 这是其中一个配置方向。 对， 我放在银行也是一个配置方向。 嗯， 我可能买股票买基金啊，甚至投资那个实体经济，就是先投一个公司的股权。 嗯， 啊，这各种方面他都 要规划钱怎么用 啊。对，都要分配嘛。嗯，叫配置。 对， 但是呢作为有钱人，可能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其实他也该配的他已经基本上都配完了。 对， 比如说房产。嗯，你周边的人你可以了解一下，凡是有钱人基本上都有好几套房，这是基本上好几套房还说是少的。 嗯， 基本上都有好几套房。 是， 但是目前的市场来看，如果说再投资房产用来获得收益的话，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我作为一个那个保险经纪代理人的话， 嗯， 我认为他想收益多高有可能不会这么容易了。 而且我们也不鼓励这样做，其实。 啊，对，国家政策也在打压这个， 是 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说他可能在房产投资上不会再投这么多了。 对。 啊，那呢另一方面比如说股票。那他投股票大家都知道，股票叫常说叫七富二平一胜。 嗯， 其实这一胜真是我周边的人见的客户里面很少有胜。 微乎其微的。 微乎其微。这一胜里的我觉得说的一就还是偏高的。 嗯。 啊，再说一个，比如说你放在银行，你不能全趴在这么多钱都趴在银行里吧。 嗯。 我们认为我趴个100万200万没问题。 嗯。 但别忘了高净值客户他可是几百万以上的流动资产。 嗯，所以其实他可能更担心的，比如说这钱我怎么样才能让他怎么说呢，落到实处，或者说能放在刀刃上哈。 哎，对，或者是更保险，不会有什么风险嘛。 嗯， 啊，所以说很多人是在资产配置上面有这个要需求， 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或者有这样的一层担心。 对对对。 于是这个时候对于高净值客户或高净值人群这样的一些保险产品就应运而生了。 对对对。 好的啊，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是高净值客户他哎，都买什么样的保险，或者他跟这个商业保险之间的关系。那为大家请来的嘉宾也是友邦保险的资深业务处经理葛树彩先生。那接下来也是我们节目的半点广告时间，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将会具体跟您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一般更多的是购买哪些保险产品。我们一会儿见。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 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山区有分散性小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在15度，最大相对湿度 85%。明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转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浩洋。在咱们的财富私人定制这样的一个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关注到的是高净值客户跟商业保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再次跟大家邀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友邦保险的资深业务处经理葛树彩先生。葛先生您好。 哎，你好，欢迎。 上半时段最后我们聊到了可能对于高净值客户或者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焦虑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因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该配置的都已经配置好了，而如果说要把钱完全扔在银行，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一个不是特别积极的这么一个做法，而这个时候再去比如说投资一些曾经自己投资过的一些领域，那现如今的这个时代也未必能够再给他们获得一些利润，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更多的会选择一些保险类的产品，在求稳的基础上再获得一些收益。 对。 那接下来我就想问的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到哪些保险或者哪一类的保险产品呢？ 一般来说，第一类肯定叫意外和重大疾病，这个是不是说高净值人群，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考虑的，所以这一块是他必须考虑的之一。 意外险和重疾险， 对，这个因为咱们他们叫高净值，所以这块咱不用细聊，因为这个产品是所有人都需要配置的。 是 啊，这是一个。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称的叫高端医疗。 高端医疗 啊，高端医疗它是一个说白了叫一个品质医疗。这个产品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第三个就是那个叫生前传承。 生前传承， 对。第四个就是身后传承。所以我们重点讲一下这三大类产品， 就是刚才讲到的高端医疗、生前传承和身后传承这三类。好， 对对对。为什么说这个高端医疗是高净值人群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呢？是因为有钱人有他之所以有钱，就是他脑袋是极其聪明的。很多人会用钱来买时间。我以前不说过叫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嘛。但是有钱人他是用钱来买时间的。比如说他们去，我们有个问题要去医院。那如果我去一个所谓的叫公立医院，你可能要挂号，排队， 相对来说 要很长很长时间，对吧？但是如果你去私立医院，那就好办，一个电话过去了，过去人一对一给你服务，到那就能看，看完之后直接走人，连钱都不用付，你把那卡包上一放，人家刷完卡之后，保险公司给他结账。所以这就叫高端医疗。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可能一方面会关注到这个高端医疗这样的一块的保险。 对。而且这个高端医疗产品呢，还能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可以去国外看病，就是说中国的医疗技术有可能有某些方面还是受限的，比如说他的技术可能没有美国或者是其他呢新加坡日本更先进，那你买这高端医疗的话你可以全球去看， 是 啊，所以这话就对他医院没限制，费用没限制，这样的话他有钱嘛，他有钱他不在乎这点钱的时候，那他就选这个叫品质医疗嘛，叫高端医疗。 对，因为说一直在说这有钱人，因为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这样的一些资金或者说这样的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提升之后，他势必啊自然而然的会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啊生活品质也是有一定的提高。 对， 那么在提高方面当中，其中我们说到这个高端医疗保险可能也就是他们可能更愿意采取的一个购买保险的一个方向。 对对对， 那您接着说。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的叫购买的就是叫生前传承。 生前传承， 生前传承就是指的是叫生就是生命终结之前的一种传承方式。 哦 啊，举个例子，就是说孩子的教育 啊， 或者是自己的养老啊，或者是什么资产的掌控权，这些这好多这些规划都是叫生前传承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有个孩子，我希望这个钱，我想比如说如果是个闺女的话，我想她的一辈子可能生活无忧， 是 身体健康，这是可能是最大的愿望。 对，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 啊。对，但如果是儿子，你有可能让他说我让他什么出人头地啊，怎么样。 对，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好多有钱人真未必非要让他出人头地的。他首先第一条考虑的问题就是让他健健康康一辈子生活无忧，这是第一需求。 对。 啊，那如果他基于这个想法的话，那他怎么来解决呢？现在就是好多有钱人他是买的是什么叫一种叫生前保险。就是说我在的时候，哎，这个钱我怎么安排啊，比如说啊，这孩子如果是八岁，那他想考虑的问题让他这一辈子每年都领钱，那就可以投水保险。交满之后，从交满之后起每年都领钱，一直领到终身。这是一块。第二块就是现在有好多有钱人啊，他是从孩子出生， 高端人群嘛， 对，他从出生时候起就希望给孩子做一个叫婚前财产的安排。 婚前财产的安排， 对，这个话题可能说的有点是不是有点阴暗面，但事实上就是很多人是有这种需求的。他希望他的钱不希望外星人来硬，他就希望留给自己的孩子。尽管有点自私，但是这个 相对来说有一些理性的成分在里面哈。 对，但他这样的话就这些一般的时候，比如说你给孩子留两套房留三套房，这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但可是如果有一天人家结婚之后，人说哎，我这房子边有一个更好的房子，咱把它卖了换这个大房子或者更好的房子吧。从他卖完换完这个房子之后起，那就叫婚后财产了，因为他是在婚姻程序期间执行的问题。所以说你房子其实不能完全解决叫婚前财产的问题，可保险呢？ 对，他可能会对于未知的一切，因为可能真的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他知道自己得到这样的一些地位或者说资产来之不易，所以呢，他就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闭塞或者有一些狭隘的，就觉得在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我目前预见不到的。那我怎么样更大化的、合理的保护我自己，或者保护我自己人的利益，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他选择的方式不完全说就是不好，因为他好多我好多客户是这么说，就是说如果我孩子他结婚之后他婚姻美满，人夫妻俩过得很好，那这钱就给他们夫妻俩一块用，没什么任何问题啊。他说万一我的孩子在婚姻方面或者什么发生一些风险的时候，那我的孩子将来他有这笔钱，他生活不会有任何担心，也不会有任何什么担忧的地方，我自己呢也放心。 明白。平常都讲这个情理情理，但这件事儿可能相对来说有理但是未必有情哈。 对 啊，这个是主要讲的是给孩子或者自己的家人的一些所谓的生前传承。自己养老这一方面也是算在这个生前传承当中吗？ 它是两个，是这是产品是结合在一块的，就是说这个产品它设计的思路就是投保人有掌控权。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以我孩子名义给他投一个保，如果我在，这个钱永远是我说了算。目前市场上正常规的产品是指的是比如说我给孩子做个投保，他18岁之后这些钱是人家说了算的，就是孩子说了算，人家已经18岁成年了嘛。 对， 那你就没有说话语权了。正常的产品，但是这个产品它是可以的，就是说这个产品设计的本质思路就是投保人是一直有说话权的，就是只要我在，你孩子你再大，对不起，你没有话语权。只要我不在了，钱自然而然就给你了，也没有叫无缝对接 啊， 也不用有任何担心。这就是反映人性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不管我多大，我可能还希望钱掌握在我手里。 明白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群，他购买这样的一些保险，通俗或者说狭隘的理解为，可以说不但是防着其他人，还防着自己人。 对， 是吧？ 可以这么说。 哎呀，这个确实是啊，有点意思。那除了比如说这个给孩子的，包括自己养老之外，那身前传承这样的一个分类的保险，还有包括其他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其实好多人是更重要的，简直是孩子叫一辈子现金流，一辈子现金流这一条也很重要。 嗯， 就说，中国人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让他这种是一种感情的延续。比如说我给孩子投一个保险，让他时时刻刻都能每年都拿到点钱，即使我不在了，他每年留那钱的时候，他能想到这是我爸或者我妈曾经给我买的保险。 哦、明白， 这种爱是延续着一辈子的。 嗯， 啊，所以说这也是很多人买这个保险的一个点吧。 嗯，那咱们再来说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身后传承吧。 嗯，身后传承是这样的啊，这个产品呢，其实是我从这个产品上市之后，我是非常非常看好的一个产品。 哦，为什么呢？ 包括我本人从它上市，我也买了这个产品。 嗯， 是因为我买这产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指的是就是说，如果我在，好多问题我是能解决的。 嗯， 但是如果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孩子、我的老婆或者我的父母啊、家人怎么？会怎么样？ 嗯， 你有没有担心？如果你有，那是我不在的时候给家里能留下一大笔钱的时候，那我得担心好多问题是能解决掉的。 这是所谓的身后传承。 对，身后传承、 嗯、 啊，这里面呢，解决的问题还包括一个什么？比如说那些有钱的人，他的财产很多， 嗯， 那他如果突然不在的时候，他会产生叫遗产税。 是， 那遗产税是要交税的。 嗯 啊，目前从草案来看，假如说咱北京一套任意一套房来看，假如1000万， 嗯。 如果用遗产税的公式来算完之后，基本上要交40%左右。 40%左右的税。 啊， 嗯。 但他交可不是说，哎，我把这房子卖了，交这钱就行了，不是这样的。 嗯。 他要首先把你的房子先冻结，你拿出来这个交遗产税的现金之后，你才能解锁，这钱才能这个东西这个财产才能归你。 哦，那假如说除了这套房我们没有其他的资产，那这个房子就会一直冻结着。 不是一直冻结着，过了几，比如好像给6个月期限，如果你拿不出去 ，嗯。 就成功了，你 哦、 但这是草案，草案中国是国外是怎么实现的？国内现在还没出呢， 嗯 啊，所以说这个都是在咱们先谈的，不知道到底会怎么出。 嗯、 但是他如果只要征收，这就是一笔很大的现金财产你要交的，所以很多有钱人就防止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买一个叫身后传承这个产品， 嗯 啊，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说，它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为什么说叫身份象征？那就是一些有钱人，比如说。我有一辆车可能值300万或者500万， 嗯， 我有一个豪宅一个别墅可能值个3000万2000万， 嗯， 但你人值多少钱你没有一个衡量标准， 是 对吧？ 对 啊，但是呢你像李嘉诚说过，就是说他李氏子孙每出生一个孩子，他都会给他买1亿保单，1亿身价的保单， 嗯， 就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才就是他的孩子不管怎么样，他从出生起他就是亿万富翁。那你如果我作为一个富人或者一个高净值人群的话，那你说你很牛，你很有钱，你怎么怎么样？那怎么来衡量你是呢？那就说买一份保险就能衡量。比如说我买个1000万的，我觉得我值1000万的，我就买个1000万的身价保险。 嗯， 发生问题了，那保险公司就给我家人1000万。你觉得你值1亿呢 ？OK， 你买1亿。 啊， 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所以这个身后传承，它首先刚您讲的有身份的象征。包括就是可能在遗产税方面，它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不像遗产税那样的麻烦啊。 嗯嗯嗯。 另外呢，包括这个资产传承也都还有。 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有个叫类信托功能。为什么叫类信托？它不是完全叫信托。信托它指的是我能按我心意安排所有的事情。 嗯。 啊，叫信托。但是这个产品它能几乎解决常规的高净值人群的那个信托功能。什么意思？比如说啊，我有孩子，比如说是。10岁，举例子， 嗯， 那我老婆和孩子，我们1家3口， 对， 嗯，那如果假如说万一这个高净值人群人士发生问题了， 嗯， 那这个钱他的遗产是所有钱都给谁呢？他假如说受益人全写的是他孩子， 嗯， 但是他孩子未成年，这里就有一个叫财产的一个叫什么，控制权的问题在他夫人手里面， 嗯， 那你能保证对方不再找一个吗？他如果再找一个老公，或者再找一个什么，你觉得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人性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嗯， 对吗？但是从自私的角度来说，他不希望这个钱留到外人手里面， 是， 那他想留给他自己的孩子用，或者给一部分给他夫人用，那他怎么能实现呢？他能实现他夫人用，但他实现不了他孩子在用这个钱， 嗯， 就掌控权他已经控制不了了。但如果他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他是能控制的， 在他买的时候他可以定义，比如说我让我的孩子十八岁时候开始领，或者是二十岁开始领，因为他十八岁已经成年了嘛，这钱就不需要对方来把控了。 对， 那这样的话我同时还可以控制另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留的是一个亿， 嗯， 那你担心你的孩子十八岁的孩子担心他跟你去赌博赌没了吗？ 是 什么是黄赌这些东西，如果他设置其中之一，那你都没法控制。 嗯， 那所以我为了担心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他解释为，哎，我让他每次领10%， 嗯， 哎，那正好保额的10%，那我一千万的保额他领呗，是领完为止。他即使是把这第一次10%花完了，他第二年还有个10%，第三年还有个10%。 嗯， 啊，这样 就一次性给他很多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花。 哎、对，他怕年轻嘛，怕他驾驭不了这种资产嘛。 嗯， 啊，所以说这种产品就是能实现这些功能。 嗯。说了很多关于产品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咱们还是落到实处来讲一下例子吧。啊，这儿有一个例子也是这个可先生给我们提供的啊，有这么一个客户张先生，43岁，啊，儿子7岁，有房产差不多6套，他算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啊，在这个公司里面员工有100多人，但是就是在2018年3月，因为重症肌无力突然去世。那目前因为他突然离世之后啊，除了保险是确定的之外，资产方面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他的房产的归属啊，老婆儿子还是自己的母亲，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另外关于他的公司，因为公司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专业的一个领域，而且自己的家人包括保险啊，包括老婆呀、啊、包括孩子包括其他人从来没有参与过公司的经营，所以目前这个公司也是由别人在管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关于这个公司他到底啊估值啊或者各方面这样的一些问题，经济方面的问题啊，因为公司有已经签的合同正在履行，也正在谈合同啊，正开发投入的项目等等等等，所以要用一个具体数字来衡量这个公司目前的价值是多少也很难。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可能作为高净值这样的一个客户，这个保险相对来说就比较重要了。您大概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例吧。 嗯，这个例子是刚刚发生没多久，3月份嘛，今年3月份。这个客户其实以前就是他对保险其实认识不是这么深， 嗯， 啊，但是呢，他也买了保险，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基础的大病 啊、 意外 啊 这些都买了， 嗯， 但是他没买这高净值这个产品， 嗯， 啊，因为他一个他时间忙，啊，另一个呢就是他对他其实认可度没到这个高度，就是他年轻嘛， 对，确实啊，43岁， 嗯，啊，43岁的一个公司的老板， 嗯， 你看100多人，就说白了，本身就自己一，我自认我能力够，第二的确实是忙，他没时间细考虑这个问题， 嗯， 也没想到这么年轻会发生问题。但是他这个问题发生之后呢，确实在理赔的时候了解到，就是很多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他那个公司，这是最要命的一块，就是他的房产或者是说他的保险，这些都问题不是这么大，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就受益人水直接就给水就 OK 了。他的房产其实如果协商好的话，问题也不是这么大，当然也会面临的问题，现在也正在处理。 嗯， 最要命的就是他的公司，他 公司 里面其实盈利很高，但是他老婆是从来没参与经营，他也不愿意参与经营，他也真的就你话说他不懂。 嗯， 这样的话，这里面比如说他有一个亿的利润，可是你怎么能知道他一个亿呢？那经营的人告诉你说是1000万，你就是1000万，你怎么去呢？你说找人去查账，找人去怎么做？这些东西说白了，做过财务都懂，它里面的好多好多东西是你是没法这么精确来算出数字的。比如说这个， 它不是实体的东西 啊，对，它比如说它正在开发这个项目，投入了多少钱？那你说，他说这投入了5000万，人家给你来句这个我不要这一块，那你咋办？你能把它怎么办？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已经是结完款了，已经是做完了项目需要结款，那你不能说我找人去要账，那你以什么名义去要呢？你的先生已经身故了，对吧？你可能不好要，那以公司名义可能会好要点，但是人家告诉你要不来，你又怎么办呢？对吗？所以这些都是一堆的问题，都是一些疑难杂症的问题。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情况，您觉得？ 所以说这就是提醒，就是些高净值客户嘛，在他、在我们叫未雨绸缪，在我们 对、 身体好或者是说思路清晰各方面问题都没有情况下早做安排。而且他如果说比如说做个3000万2000万的那个资产的话，那个安排的话，其实用他的现金投入没多少钱，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在发生问题之后让家人让什么孩子让自己的母亲或者 纠纷是吧？ 对，一些纠纷也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在自己的资产忙了这么多年， 然后到时候可能觉得自己留了一个亿或多少钱，可是他夫人和这孩子拿到的有可能就1000万或者甚至更少。 是，那比如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未雨绸缪的话，那购买的保险分类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这个身后传承。 身后传承， 嗯， 当然他也可以做身前承，也可以包括，因为在他有资金的时候，他每年投，比如说投了1000万或者投了100万， 嗯， 或者是50万，每年投进去，几年之后他家人已经留了一大笔钱了， 嗯， 这样他公司钱其实已经可以一部分就是已经相当于套现一样，他不会留在公司里面嘛， 嗯， 啊，这就是说很多是叫公司不分，做企业面临同样的风险，就是有很多人那个钱是公司不分，就是说你自己私人财产和那个公司财产它是牵连在一块的， 是，因为都是自己的公司嘛，嗯， 对，好多人都这么认为，但实际上其实不应该，它是应该分得很清的，就你该交税交税，该拿出来钱拿出来钱，这样的话就是公司没有任何的那个牵连，这样你给买的保险钱就是你给家人留下的钱， 嗯， 就是说这个钱可能说很多人说我万一不发生问题呢，那我在公司运用多好呢？但你知道吗？买了保险，它一可以贷款，这是一；第二，买了保险其实只是你资金。你现金资金里的一部分，不是所有，所以说很多人都谈这个问题，说我买保险可能我比如说花了个300万200万，没什么多少收益， 嗯， 但实质上你知道吗？你一年如果少花那个300万200万，对高净值人来说啊，可能对他没什么大的影响， 嗯， 这样的话他既留下了钱，也不耽误他经营公司，这样的话他将来万一发生问题，他家里面也没有任何 纠纷。对，其实说到这个纠纷，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说比如就我们南钢这个案例来说，这个客户张先生，您比如说如果说这个事情还能时光倒流的话，在前期可以建议他购买一些身后传承，包括一些身前传承，就把自己的这个资产或者说能用的这些活钱啊更合理的分配，以至于在自己的这个身故之后，可能对于自己的家人或者各方面他有一个保障，而且省掉了很多纠纷，对不对？ 对。 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不买这个保险，我直接去找律师，我做一个遗嘱呢，这是不是功效是一样的？ 可以 啊，如果您觉得这个遗嘱跟这个保险产品相比功效不一样的话，那保险产品比遗嘱在哪些方面又有优点呢？ 其实遗嘱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配置方式，就或者一个解决方案。 对啊， 啊，但是呢，它跟保险来比，它还是不像保险这么直接。比如说啊， 嗯， 如果我立了遗嘱了。说我这钱比如说留给孩子， 嗯， 就这么立了遗嘱， 对， 但他母亲突然说我怀疑那遗嘱的真实性， 哦， 那是不是可以要起诉？那起诉需要时间，什么时候解决我不知道，那我随便举个例子，他以这个名义，万一他拿出来另一份遗嘱说这是我儿子曾经立给我的遗嘱，那这样的话就直接肯定要官司要拖时间嘛， 嗯， 而保险不是，只要你发生身故的身故证明你拿过来，直接就赔了，没有任何的那个歧义，你保险就这样，只要是以身故为代价的那个保险，只要提供那个死亡证明，就直接可以理赔。 嗯， 所以它比它更直接、更没有风险，或者是更干净。 我明白，其实等于是这个在买保险的时候，我们把很多的问题在前期就 已经规避掉了， 已经解决了。 嗯， 而不是像遗嘱之后，就是说我立了遗嘱，可能立的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但在后期可能会牵扯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 哦，那我明白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还有没有就两者相比，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优势或者说不同呢？就是包括这个立遗嘱跟我们的这个保险产品相比。 遗嘱如果说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遗嘱其实好在哪儿呢？比如说我立的，当然要公证遗嘱是法律效力是最高的。 嗯。 啊，就是说我立了遗嘱之后，我再 去公证， 就做了一个是公证，它的法律效力更高。嗯、但是它如果说是你立遗嘱，比如说啊，我立遗嘱之前可能这个遗嘱有保存的问题。放在谁那保存？ 律师 啊，啊，放在律师那保存。 嗯、 对，那律师，到时候发生问题之后，首先谁去通知律师？那你家人肯定有人知道是发生问题要找律师嘛？ 嗯， 啊，对吧？那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说告诉夫人说，我如果发生问题，这钱找律师，这个内容你要不要告知呢？如果你告知会，比如说他父母知道或者什么知道，他都心里都是有这一块的，而保险没有，保险就说，比如说我受益人原来写夫人，对吧？过段时间我给他改成孩子了。别人没有任何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 啊，就隐秘性是吗？ 对对，私密性特别高。 哦，那我大概明白了。而且其实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就我们在这个时候买的，包括这个身后传承的这款保险，其实，比如说就像这个张先生这样的一个具体案例哈， 嗯， 就是在我买了身后传承的保险之后，我既能保证我的家人的利益，而且其实这个跟我这个公司也是没有关系的。